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黑天上打冷战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吓死你。 吓 各位，这儿是 FM98.2AM927 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首先一种呢，就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大家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然后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并机播出的这个视频画面的。 是，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所有人鼓掌。 欢迎，谢谢。 介绍二位老朋友哈。 嗯，首先呢是来自青年导演，田宇，不是田导，你最近特帅，我一看你就懵了。 老朋友，你叫老朋友，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好，我帮你，没关系，没关系。 瞎说，不能瞎介绍啊。 他是田宇， Hello， 大家好。 哎，现在田宇是一周来两次左右哈， 好像现在是这个频率， 时间比较多哈。 啊，常来， 表现业务好， 常客， 业务好， 用过都说好。 哎呀嗨。作为嘉宾这一块确实田宇很棒，包括我们今晚新游戏的这个环节最开始的设置都是田宇帮着一块完成， 对 大家的智慧，群众的智慧。 来看第二位坐在旁边特别喜欢我们大佐的卢一。 点一下，欢迎卢一，欢迎卢一。 卢一， 哎， 跟大家打个招呼。 现在 大家好， 从最开始 我喜欢于浩老师。 谁信。 对，卢一是这样的，每一次合作不同的男主持人的时候 都行， 会表达一些倾慕，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虽然他从来没有对我表达过。 男主持嘛， 对， 都说了男主持嘛。 我们上一个节目的女主持人表达过倾慕。哎， 上个节目女主持人谁？ 曼宁啊， 曼宁，刚才 他在外面在导播间的时候，就一边跟着人家的歌声晃动，一边说：“这是我最喜欢的节目。”对， 你出去吧， 不送了啊。 哎，其实卢一对我们的帮助也是特别大，每次跟 我 们讲很多。 对他的学术性其实是非常赞的。 对，尤其我们特别喜欢的导演。你们二位占了大概一半。我们特别喜欢四位导演。 你说屏幕吗？是吗？ 啊，不，没有，你们现在俩是占全了。 于浩老师，我特别喜欢你。 好，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啊。 对，就是其实，我理解这种少不经事的那种，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样子。 我每天 自己的定位格外准确， 是不是？不能耽误人少女， 好 来吧。 耽误时间了，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晚上我们邀请二位，主要是跟我们一起来围读一下剧本，在我们的今晚戏中戏这个环节。 对， 今天晚上我们要演的这个电视剧呢，叫《水许传》，其中的一段是这样。 等会儿吧，你这个得扣多少钱？ 《水浒传》啊，这《水许传》是一个我们这么大年纪的人可能都懂那个梗吧？ 嗯哼， 这里面有一个李达手舞两把打爹， 打什么？ 我不重复了。 大金，你别人问你大什么，你就大爹就完了。对呀、啊，你 什么 完全重复就 OK 了。 田宇， 大爹、哎、无所谓啊。 特别棒，配合默契。 这怎么了呢？ 大什么？ 哎呀， 好吧，我们老 师你是个大笨蛋。来，今天说的这段 介绍吧， 这段你看了是吧？ 我看了，我看了。 这段他找的是这个老一版的还是新一版的？ 98版的。 嗯啊，《水浒传》啊，说的是应该是怒杀阎婆惜那段吧？ 对， 是。 哎，叫怒杀吗？我觉得他是错杀，这其实不太想杀吧，就生气刚到那儿了。 也怒，主要 肯定是怒， 主要是阎婆惜自己作。 对对对， 我也觉得他有点太过分了。这就是现代版教科书级的，不作就不会死。 是吧？ 对， 说的是及时与宋江出钱安葬了阎婆惜的父亲之后，茶馆的干娘为阎婆惜说媒，死皮赖脸的让宋江娶了阎婆惜。宋江呢，还有阎婆惜啊，就可怜他呗，这个富人家啊，无人照料，难以生存，就娶了他了。可是没想到的是，阎婆惜忘恩负义，背着宋江与张文远偷情，还羞辱前来要讨要好处的这个干娘。最后呢，因为与宋江发生争执，被这个宋江直接在楼上给杀害，但是误杀哈，误杀。我记得我的播音系老师是配这个张文远和尚。 我以为要说宋江。 不是不是。 不过张文远我觉得就也还蛮有戏的，在这一段 小娘子那镜头是吧， 小白脸 那个样子，其实还蛮有戏的，就从那个声音的感觉来说哈。 对，那是我老师。 嗯， 包括他们还配过谢珍谢宝，当时的时候就是他给我的配音是一个祈祷这个什么还启蒙说什么玩意儿呢，但是说 你稍微注意一点哈，好吧、 哎、说的是这个事情、啊、就当时这个导演在导戏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后期几乎都是用配音，因为当时可能是不是条件也不太允许， 收声也不太好， 收声不是不光是不好， 本来就 有很多突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现代环境噪音会影响他的最后的 飞机啊什么的就过去了、 啊、那能不能躲开航线拍在底下拍。然后呢，就是因为很多当时播音系老师教授再去配这部戏， 嗯， 就是谢珍谢宝爬山被砍断绳索的时候 啊、 哦、掉崖了吗，他不是， 我知道 他是秦方腊的时候吧，应该是， 对，都是方腊， 秦 方腊的时候死的， 死了很多人、 嗯、 对、 嗯、 他说掉下去了，导演啪一拍桌子，都死了还美呢，就必须要体会到那当时的心情心境是什么样的，往破了说，因为他们的声音都非常好听，很华丽，何老师声音非常华丽。 觉得于浩在 KTV 唱歌的时候，无论唱什么歌都是有一种哦， 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你不知道吗？ 我唱悟空的时候也这样吗？ 你唱哪一首歌都这样。嗯、 你学过播音的悟空，简直是。 对，就是他唱哪一首歌，就哪怕是需要你就特别放松的那种唱，他也是能唱出那种播音系的感觉，明月肉就这种感觉。 真的吗？ 真的。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哦、 你每次都假装第一次听到、 哎、不是 好汉歌你特别适合唱，我觉得 哎，我刚才想问，既然老师启蒙过你，对于这类角色的配音你能不能学两句啊？ 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们，其实就每一个配音员对于这个角色理解首先是不一样的，首先不能固化它。 嗯， 你除非像一些已经很经典的角色，比方说什么什么一休里边那些角色，你会想去模仿他，但是你其实你要换一个人再配 什么一休哥 对、 嗯、 你再去配他的时候，你还是不能按照原来去模仿他、 嗯、 就是你再去配周星驰，你也不能出石兰鱼那个动静， 对，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感觉、 哎、 对吧， 对对对， 自己的理解哈。 对，一休修未门。 好吧，刚才说了很多有关这一部剧的有一些小的背景哈，给大家补充了一下，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网剧每日推荐。 好的， 第一部要跟大家推荐的叫《九州海上牧云记》，是在多平台播出的，单日播放量非常惊人啊，也许是因为对多平台播出的缘故，单日播放量是2亿4000万。这部剧最近比较火，所以呢没追的朋友 看了吗？ 看了一集。 哎，感觉 他基本都是看一集， 我就是看进去了我就往下看了， 然后徐然都是那种一直 追， 对， 但是他也不会说、嗯、质量上乘的、质量中等的他都追的，他还是也是看质量的嘛。嗯， 他主要前八集主角一直没出来，我很难过，就没有在 八集都还不出来、啊， 主角没出来， 就是那个大主角黄轩他们这帮人都没出来。 啊啊啊！我今天看了这个宣传照。 还有人替他们打抱不平，说终于他火了，为什么不知道？ 你说黄轩吗？ 不是这个，就《海上牧云记》 啊，因为他之前经历了很多风波，去年本来都定档了，又撤了 啊， 嗯，很多好像本来电视台要播也都不要了，本来湖南卫视好像说是要播的， 也都不要了， 对 啊，对对对，我记得 就是叫退片了，然后大家是怀疑是可能是质量有问题，但是看看质量倒是还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剧情，请于浩给大家放一下这个海报，如果在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张海报啊，如果在听节目的就听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剧情吧。 真美 啊。该剧呢是改编自金何在的一个同名小说，讲述了是九州大陆正值端朝末年，人类皇族慕云家的六皇子慕云生、大将军之子慕如寒江，还有汉州八部落的后人朔风和叶之他们的之间的一个家国情仇、争夺天下的一个传奇故事。在端朝末年呢，慕云皇族和刚才说的这个慕如世家300年的盟约因为一个预言而破裂了、 嗯、 这个预言说六皇子慕云生执剑则天下大乱，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只要他 拿就是开始进入战场，就持剑嘛，就拿起来剑， 拿起来剑的意思， 对，可能天下就要大乱。而慕如寒江将成为未来的皇帝，以慕云逸和慕云德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呢，就密谋要趁机夺权，为此不惜和邪恶势力合作。太子慕云生不爱江山，也不信天命，为了追求真爱，宁愿牺牲自己的权力地位。而慕如寒江呢，是生于世家，长于市井，他喜欢自由，但是又特别希望能够守护当地的社会秩序。 太矛盾了。 也是历经艰险磨难，最终呢回归到了自己的家族当中啊。 这个事情 啊。朔风和叶在和慕如铁骑的战斗当中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还有自己的族人，也经过了很多艰难困苦的洗礼，比如说有生离死别呀，人情冷暖呐，就是这可能人情淡如水啊，或者等等啊，在权力的碰撞之后，也从一个内心包含有复仇这样的人，最终长成了铁沁之王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还是有点比较经典的， 好多各种各样历史在里 面。对，你经过了一些挫折跟磨难之后，最终终于长成，还是那种系列的比较经典的剧情走势吧。 对，所以 对，但他建了一个新的世界观，是跟以前不一样的， 就新的世界是吧？ 对，当时有九州一本杂志嘛，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就是当时金河在他们看到说这个国外的。是那个叫《指环王》吧？啊对，看过《指环王》，说他们国外有他们的这种神话世界，对，他们要在中国建一个中国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写的。这个他们说前八集没有出主角，就是因为他要告诉你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哦， 完全跟咱们 八集世界来阐述，我天！ 对，因为它太庞大了。 可是《指环王》那个世界也很庞大呀，包括我们去看那个就魔戒嘛，魔戒、 对对对，魔戒一二三嘛，就 它是足够庞大，但是人家也没用多长时间，很快上来就带你进 入。不过魔戒是电影的， 对呀、 我这个我就不搞不懂了，可能因为我没看过九州那书，但是看过的话，他们还是挺忠实的。你前几集不出也没关系，我会一直跟着看。 但是坦白讲，我觉得重新建立一个世界观，确实是如果这个历史会很长的话，它确实是需要花费一些心思跟时间。这个我觉得是必须要做出 更完美的 牺牲的，对，因为你看，其实像复仇者系列，就是那个漫 威 系列，它也是用了这么多年才逐渐铺成了一个世界观的。它虽然一部电影的时间可能只有两个小时，可是你想，它出了多少衍生的电影？ 漫画， 对，所以有这么多的东西在给它做铺垫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要建立一个比较成熟的、值得经得起推敲的、逻辑比较紧密的世界观，还是势必要牺牲一些时间跟空间的。 阿鲁伊。 对， 在这部剧多平台播出，单日播放量能达到2亿4千万，这应该是我们说过的单日播放量最高的一部网剧了。 对对， 所以 叫什么来着？ 《九州海上牧云记》。 有空大伙儿可以看。 所以有空大家已经可以开始追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绝对是现象级了。 对，如果没记错的话，某平台的会员应该已经能追到20集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三四个平台都在播 啊。对。就是我因为今天下午我刚关注了一下这个事儿嘛，所以大家可以追一追 了，应该挺有意思的。能2亿4千万，我的天， 是 来看第二部吧， 确实挺让人震惊的啊。 也是说题材剧儿科医生， 对， 多平台播放，单人播放量比那少 少了一个零， 2513万。这部剧讲的是在儿科轮转的一年住院医生唐雨佳啊，是一个这个个性有点二的这么一人，他终极梦想就是当一外科大夫，但没想到自己他就用这个双引号哈，沦陷在小儿科。 觉得这个地方很吸引他。 沦陷其实就是他最开始可能没太看上这个地方， 就是、 想当外科医生， 后来不想出来了。 对对对，那么唐雨佳先是遇到了专业上无比严苛的导师叫叶梅，在他的挑剔和打压之下，唐雨佳在业务上急速成长。随后呢，他又碰到了儿科一把刀叫楚子健，这男人专业上强势和生活上的困窘形成了强烈对比，唐雨佳无可救药就爱上他了，为此不惜和家人反目。然而楚子健在经过痛失爱女之后，并没有选择雨佳，而是理智地选择了一个更合适他的人，就是初恋情人叫叶梅。在几经这个痛苦之后啊，唐雨佳与儿科主任钟琴的儿子申鹤相爱了。但是钟琴十分强势，他非常喜爱雨佳，但却啊强烈地反对他成为自己的儿媳妇。这个很麻烦，唐雨佳在儿科的轮转即将结束，体会到了儿科医生们艰辛，最终被钟琴与患儿们的无私和热爱打动，决定留在小儿科做一名称职有坚守的儿科大夫，这样一个故事。题材 剧现在演到32集了。最近的题材剧还挺多的，就上周我们也介绍过这部剧。 对对对， 它播放比较稳定啊，一直都处 于 2000多万 左右 啊。 儿科医生大伙儿喜欢的可以看一看。 对， 咱们整点之后再来聊。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错那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那绝对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M 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大家呢可以通过 FM 98.2 还有 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我们的这个页面的右下方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如果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画面的话，也可以点击一下这个按钮，就可以听到我们现在的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画面了。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平台，我这个男主持人可以不用看，看女主持人跟两位嘉宾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直播平台，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982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大家找到982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视频直播画面的。同时还要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好的好的好的， 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没有男主持了也。 好好好好我开始封嘴。 好，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要推荐的第三部网剧。男主持可以说话。 咱们来看第三部网剧哈，它这个播放的这个成绩没有那么好啊，又差了10倍。 现在这个编辑是故意 的。叫《假凤虚凰》的第三季，爱奇艺这个独家播放哈，当然播放量是220万。说的是 林婉清 与祭天大典上揭穿了叶青哥的女儿身。叶青哥呢，一计还位于谢青韵，假死脱身，以谢家私生女的身份重获新生，然后呢被指婚给了谢青韵。大婚之日呢，苏玉认出这个叶青哥，然后痛彻心扉，与叶青哥誓死是不复再见的。然后6年后呢，叶青哥之子瑞奇已经长大了，那么皇帝病危，苏玉与谢青韵展开了夺嫡之争。然后杨公叔趁机又捉走了叶青哥和瑞奇，对瑞奇和小桃子加以折磨，以要挟谢青韵交出遗诏。谢青韵闯宫，说出瑞奇是苏玉之子的真相，但一切都已经是覆水难收了。瑞奇病重身亡，小桃子自缢而死，叶青哥因此伤心欲绝，癫狂发疯，决心要遗忘一切。苏玉呢，也是赎罪退位，带叶青哥远走天涯，过上了他从前所期盼的那种平凡的生活。 就是，总之还是一部类型剧，就是有种皇朝纷争的感觉。 对， 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推荐过这部剧《假凤虚凰》第三季，但是那一次推荐的时候 还是第二季的吧？ 对，播放量没有这么高，那比这个还要稍微低一点。 哇，你记得这么清楚？第二季的时候 我记得清楚，不是第二季，也是 第三季。 还是第三季？ 哦， 推荐过。 那应该不是我上节目的时候，要不然我会 记 得比较清楚。来看网大第一部。 哟呵。可以啊，话题跳转得很快嘛。 没有，因为我们今天有两个好导演，我们要今天好好导一下这 期。好，没问题。来，那我们就介绍一部网大，这个网大的数字还是蛮 不错呀。 对，叫《校花的秘密花园》，在优酷独播，单日播放量是190万，是最近我们推荐的网大当中至少能排到前三甲了啊。这部剧的好评也是不断，它上映近的大概100天吧，每日播放基本上都能遥遥领先。剧情说的是呢，每个学校都有那么一两个坏学生，就跟每个学校都有校花一样啊。 那就是你和于浩吗？这不就是 天导、我就喜欢跟你合作。 你说今天有叶鹏来了吗？就他们那俩一两坏学生都让我们赶。 你也别这么说，大家该怀疑我们的嘉宾质量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的这个学校呢，是有俩校花。其实一般这种情况不太容易出现，你知道吗？那总有一个更好看嘛，对吧？但是就是没有能评分出。 去的都是什么学校 啊？一个呢叫林菲菲，这个是大家心中公认的校花，听这名字就像校花， 跟徐冉似的。你看多像林菲菲、徐冉，听就像。 那是啊，那时候我都以为是一个人呢。 我以为你要说的是接下来这个描述跟我很像，因为这个校花呢，肤白貌美，甜美可人。哎呀妈呀，特别符合我们节目对我的人设。 最近在看什么戏吗？ 水水转。 就看看就是读读心理学什么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病得到几级，是不是该去医院诊所什么的？ 但是这个林菲菲啊，有一毛病，就她不能乐。 跟林菲似的，听说你说的。 跟我不一样，跟我不一样，但她不能乐，啊、你知道吗？因为她一笑，跟她亲近的人， 长颈鹿似的， 和生命体都会受伤。 要。 所以呢，人家为了保护周围的人，所以干脆就不笑了。 啊，冷美人冷出了。 对，就比较高冷的感觉啊，我可不是高冷的。 你是高。 热乎， 开不开心？来接着说。 另外一个校花呢叫 Tina， 她是属于那种完全不同的性格，桀骜不驯。但是呢，她对学校的混世魔王唐明情有独钟。但是这个唐明吧，不喜欢这个校花，喜欢那个不能笑的校花林菲菲。但是呢，林菲菲心里边又喜欢自己学校的校草叫江明。哎，在这场爱情的这个争夺战当中，双方极尽自己的绞尽脑汁相互对峙，就总之是学校的那种就是青春爱情题材剧，又很浪漫，但是又很就是笑料有很多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后来又说了，这个画风一转，校草唐明呢就是那个混世魔王，深陷恶势里，尽管受到威胁，但是依然为了他喜欢的那个校花林菲菲赢得了一场比赛。当林菲菲得知一切去找唐明的时候，只看到了自己的一幅画像，这人就凭空消失了。然后就在林菲菲百感交集的时候，这时候 Tina 出来了。你说明明是俩校花，按理来说就是你不容我，我不容你的那种关系，但是呢最终还是给了他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上记录了一些唐明跟他对他在默默当中做的一些事情。所以也是一个笑中含泪的青春爱情题材剧吧， 小情小爱。 对，那最近这种题材剧非常多， 挺甜的，叫什么来着？之前你跟我说一 下，小美好， 什么苏？ 对，这部剧叫《校花的秘密花园》，你这记性真的不太好。 不是，我就说你那种感觉叫什么苏？ 玛丽苏， 是叫玛丽苏？ 但玛丽苏跟这个还有点不太一样。 不是玛丽苏，叫什么又甜又腻的那种叫什么？ 就是玛丽苏， 不是 玛丽苏剧情？ 好吧， 甜就是苏嘛。 对，然后最近有好多题材剧是这一类的，对吧？你好， 就是光， 对，还有什么致我们什么什么小美好 啊？对，致我们 看了一两集， 逝去的小美好。 就是看这种题材，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你说 上学时候都这么闲吗？我每天上学都在做作业， 耽误了，耽误了，要告诉他真相吗？ 就是有的时候不做作业也可以学习挺好的。你问田宇，田宇是状元。 我学习， 对，他学习， 但也那个什么， 也想过，但是没有， 没空是吧？ 没人搭理。 也别这么说，给孩子们点希望。现在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好多青年在听我们节目， 大家加油！ 嗨，这有什么用？这关键，哎、温温柔柔的。加油， 你特别棒。哎，卢一，你跟大家说一下你的反面经历吧。 没有，就每天都在学习嘛，做完五三做优化，还有这种东西。 那是啥？那是卷子是吧？ 五年模拟 三年高考 啊。你没做 过吗？啊，叫五三，不，我们不那么简称， 因为你 就叫五年模拟三年高考。 好， 我累呀。 啊， 对呀，你还说那么多字儿， 不叫五三。 好，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 你说的有道理。 你和大佐是一个年代。大佐呢？ 我们接下来还在介绍一部网大吗？还是直接 我们直接进入到戏中戏环节。 好，我们今天直接进入到我们戏中戏环节吧。 就是怒杀阎婆惜这一块吧。 对， 啊、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围读的这一部分剧的背景哈，就是宋江出钱安葬了阎婆惜的父亲，然后又看阎婆惜实在是太可怜了，就是因为又没有收入是吧，又没吃没喝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茶馆的干娘就为阎婆惜说媒，哎，好说歹说死皮赖脸的让宋江把这阎婆惜给娶了。宋江呢，就是说娶了之后呢，就这个阎婆惜啊忘恩负义，背着宋江跟张文远偷情。这个张文远就是 和尚， 哎对，然后呢，而且还羞辱前来讨要好处的干娘。最后呢，和宋江发生了一些争执，然后两个人在争执 发生在把柄吗 当中，对，就被宋江误杀了。 一刀刺死，然后逼上梁山。 对，今天我们的主要人物其实也还挺清楚的啊，这条线哈，有宋江、干娘以及阎婆惜，还有张文远。以及有几句旁白吧。导给我们分下角色呗。 来，一人导一版，咱们先打小。 一人导一版，我的这个可挺长的。 那来， 所以吧，先把优势给女士吧，让女士 啊，对呀、啊，女孩先来。 然后，那你知道第二次要男的呀？ 第二次我看看时间了， 我们会很快的。来，快说快说。 哇哦， 来。 导这有什么可导的？我刚才想了一下，就是说，咱们从演员的角度嘛，就是要一个我要的东西吧。 你要什么、 好，第七页啊，第七页干娘，注意它这里边有就演出一个功能性的东西，叫做翻脸。 就干娘的翻脸对吗？ 哪个角色干娘和那个 阎 婆惜都有翻脸啊？ 嗯， 宋江也有翻脸， 嗯， 还有张文远其实也有翻脸。大家这一版注意把要把前后的反差演出来， 明白？ 前面啊你真好什么什么，后边啊你怎么这样？这样要看到这个清晰的点。 嗯， 明白。 我的要求就是要看到清晰的点。 是的，我都要站起来了。他突然严肃起来了， 小小贵， 特别霸气，对吧？ 好好，那我提醒一下啊，第七页干娘啊，然后，然后嘞，就是第十页宋第十页阎婆惜不是叫我歇息吗？就回来找那个找袋子啊， 嗯， 然后最后宋江是宋江十二页倒数第三行，急急了，快把这个袋子给我啊、后边这个注意这是点， 大家什么点也是翻脸的点， 对， 是吗？ 一定要把这个前后的反差前面。前面是什么样的情绪，后面翻脸的情绪，不止，因为时间不够就不细讲，但是这个 明白 东西要把握住。 好 好 好好嘞， 好嘞， 好。 那谁演那个那个谁了？那个宋江呢？ 你来还是我来？ 宋江 你更像小白脸。 那我演张文远。 对，我声音上更像宋江。 其实我觉得于浩， 我也觉得他比我更白一些。 白呀、白就是小白脸， 大白脸，大白脸， 大白脸，我是又瞧他了。 行。那 来 张 什么就好，我来张明， 我那我来 宋 江。 宋江， 对， 小娘子， 我有这个范儿。 小娘子， 然后、你演什么？你自己选。 我， 来切过去吧，谢谢。 我要不干娘？ 行， 我试试干娘吧。 哎呀， 老干妈嘛就是。 老干妈，我不辣。 你也挺辣的， 谢谢，说对。 来吧， 来，我们准备开始。 旁白啊，那就你来。 旁白我来 啊，你好，你来，好吧， 准备。 二一起光，哎呀，我这干女儿跟了好人，这如今也是满身珠翠变身绫罗了，早就忘了你干娘我了吧。当初要不是你干娘，你哪有今天呀。哎，看你干娘这每天起早贪黑的，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哎，这块缎子做个袄倒是不赖，干娘我老了，穿上也干些。左邻右舍看见了我啊，就说是我干闺女孝敬的，当初也没白疼她。 干娘 怎么？ 干娘的手粗别摸坏了，要是没事儿您就早点回去吧。 好你个忘恩负义的阎婆惜呀、不是老娘这三寸半舌头哪有你的今天，刚吃了两天饱饭你就翻脸不认人呐。 哎呦，干娘怎么生气了？气坏了身子，我可担当不起呢。干娘只说如何如何疼我，忘了当初怎么把我赶出门去。不提此事，干娘也休要再提起。说得多了，显得我阎婆惜不识好歹。时辰不早了，干娘也该回去做饭了。我这粗茶淡饭，怕干娘吃得不顺口。 阎婆惜，老娘这辈子经见的多了，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呢。哼，这世面上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我的眼。你跟那个小白脸儿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的，别以为我不知道。哼，说我手粗怕摸坏了你的缎子。哼，我告诉你，送鸭丝打扮你可不是让你去勾搭那小白脸的。 你把缎子给我放下，你休想吓唬我，我想跟谁好就跟谁好，你看着眼红了是不是？宋押司不管你管得着吗？你倒是想偷汉子，你这身臭皮囊没人要。 好你个阎婆惜，老娘既能说成你，就能说散你。 说罢王婆转身下楼离开，出门时遇到了进屋的张文远。张文远上楼之后，阎婆惜对他说起了刚才的事情。 我问你，如果宋押司将我送给你，你肯不肯要我？你到底要不要？ 我托押司的福，才在县衙里谋个小小的文案，如何养活得了你呀？亚斯他要 此事不用你担心，我只问你， 你肯不肯要我？ 嗯，要。 也就是在此时，干娘找到了宋押司，说起了阎婆惜的事儿。宋押司，老身问心有愧呀、啊。当时是不知道这个阎婆惜的根底，只是看他可怜。如今让这宋押司这样的好人当了王八，遭人耻笑呀！ 抽了自己俩嘴巴。 我真该死。哎，押司，你这么看我，莫非押司不信老身？ 啊，这个又不是父母许配明媒正娶的妻室，懒得听些闲话，生些嫌弃，你自去吧。 哎，哼，押司不管，也不问问那个人是谁吗？哼，别哪天让人宰割了，还不知道死在谁手上呢。 你说的是谁啊？ 就是整天跟随着押司左右的那个小白脸啊，刚刚还在那婆娘屋里，我亲眼所见。 说罢之后，宋江没说话，转身走了，回到了阎婆惜的住处。 三郎来了，三郎如何又走了？ 我忘了还有些公事要办。 押司不能走，押司不是听刘婆的话前来捉奸的吗？你要是现在走了，我倒是说不清楚了。 哎，婆媳放心休息，宋江并非听信他那个混话。 那刘婆说的就是真话呢，今日我偏要你去看看。 我真的有公事要办。 哎，押司，押司每日只是说公事兄弟，把我一人孤零零的扔在这空房里，今日我偏不让你走。 我得走。 押司，世上人只说押司如何如何心善，却为何对婆媳这般心狠？押司天都黑了，哪有什么公事要办？莫不是又骗我？我猜你要来，刚刚叫了一桌酒菜，今晚要和押司共饮几杯。啊，屋里暖和儿，又不着急出门，我替三郎把外衣脱了吧。 我自己来。 随后两个人开始吃饭喝酒，酒过三巡之后，宋江说： 谢婆媳好意，今日有些困倦，不能再饮了。 三郎，那个刘婆跟你说了些什么？你怎么一句都不问呢？ 哎，我不信他那些荤话。 那么押司是愿提婆媳的了？ 你休要再提这些闲话了。 但刘婆说的一句不假，自打身子点给押司以后，押司便管我吃管我穿，可押司忘了婆媳也是二九年华，整日在这里冷冷清清，日复一日寂寞难挨，不免做出一些对不住押司的事来。 你莫哭，我又没有怪罪于你。 可押司连怪我的话都没有，足见押司心里没有婆媳。既然如此，就请押司立一个字据，休了婆媳，婆媳日后也好自寻出路。 若真是张文远的主意，我便成全了你们。 慢着，若押司真心成全于我，便将这房屋以及屋内吃穿用的物品全都送于我，日后不能讨还。我知道押司是个善心人，比如好事做到底吧。 我依你便是。 休书写完后，宋江按了手印，将休书递到阎婆惜手里之后，起身拿了衣服要走。阎婆惜说道： 三郎别走，让我再陪你一夜吧，婆媳定让三郎快活。 哎，不早了，你自去歇息吧。 三郎，三郎。 说完宋江转身离开，阎婆惜看到宋江的赵文带没带走，就使劲扔到了地上，里面的一根黄金和晁盖写的书信掉了出来。宋江出门遇到了打更的大爷，想起上午收到的金条，想送与大爷做棺材本，却发现赵文带忘在了婆媳之处， 立即回去。 婆媳， 不是叫我歇息吗？如何又来烦扰？ 刚才走得急，将招文袋落在了这里，你可曾看见？ 休要烦我。 你把招文袋给我，我这就离开。 你几时将招文袋交于我手？ 刚才明明放在床头栏杆处，上面拴着一把牙一刀。 宋三郎，你休要讹人，莫非是我偷了你的不成？ 婆媳啊，你听着，我宋江待你不薄，你要和张文远好，我将房子食物都给你，你还要怎地？ 是你三郎不愿意要我罢了。 你还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来陪姐姐睡一觉，我便给你，如何？ 只要你将那招文袋给我，你要我怎样都行。 哼，你当我不知道？那袋子里有晁盖与你的书信，信上与你100两银子。哼，你身在官府却私通贼寇。 小声些，叫外人听见好生了得。 我只当你宋三郎神通广大，挥金如土，果真是黑白两道。我问你，那100两银子呢？ 实不相瞒，那金子我没要。 又来骗我？你们官府做工的哪个猫不吃腻？常言道，工人见钱如蝇见血，你能不要？快把那银子拿给我。 这个不难，你把招文袋给我，我要来金子便给你，我宋江从不食言。 哼，如今你倒来求我了，你当我不知？明白，我明日我将书信交与官厅，你便是诛灭九族之罪。 你到底要什么？ 要我还你招文袋，只需依我一件事便可。 只要你说出口，8件10件都行。 我要你把我明媒正娶的抬进宋家大门当正室。 这如何使得？ 如何使不得？ 娶妻纳妾需要父母做主，由不得宋江，换了别的全都依你。 只这一件你若不依，明日我便交于公厅。 你 哼， 好好，我依你便是。 你答应了？ 嗯。 一个堂堂宋押司今日如何如这般乖巧？ 快把那招文袋给我。 到那一天我自然给你了。 什么？ 只要这书信在手，我就不怕你说了不算。哼， 快把招文袋给我。 拿金子来，拿100两。 分明是在这儿嘛。 不给。 宋江抽出了刀子。 贱人，快把招文袋给我，快点。 宋三郎，你别不知好歹，你若非抢，除非要了我的命。 你给还是不给？ 你小命在我手里，你还敢杀我？杀，宋三郎杀人啦。 两人一阵抢夺，宋江失手杀人。哎呦，到最后这个老没收好啊。 就是前面九幕都特别棒，特别棒。 前面没人就没有演呢，你怎么知道我被杀了？ 啊，什么意思？ 就是他真是连的词儿了。你敢杀我吗？这边应该是啊啊啊，我抢夺。然后我说、啊、宋三郎，你敢杀人了，杀人了，往就走。 那噗， 对， 然后噗嗤， 应该有 一个杀的这个结果， 对吧？ 对。 哎，我觉得这卢一真的就。 那个词儿很棒、嗯、 太棒了，而且你那个词的感觉哈，就是我说这个角色， 他其实一直是比较适合这种古典的。他是喜欢红楼梦吗？ 于浩和大佐孰美？哎哎 不是，我真的想说，你知道吗，他能用声音塑造出一种形象，我觉得这个是我至少我们两个人真的要好好学习的、嗯、就是阎婆惜，我个人对他的理解哈，他又有点轻薄， 对， 然后呢 贱， 我觉得他那种感觉还不到贱，他就在轻薄跟贱之间，然后呢就是 轻贱。 哎，我觉得你说的对、啊、哎、就是， 和轻奢这一词儿一起同时量是吗？ 别瞎说好吗？就卢一就是那种感觉表达的很到位，而且他有点可怜，就他有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那种可怜，再加上有点轻薄跟轻薄跟贱，所以这三种感觉融合在一起很难拿的。 嗯，好的， 对， 好好好，我们宋押司也是那么样的， 宋押司对。 宋江比较装， 就是他要的那种老一点。你看他那个，对啊，李雪健当时演的， 对， 演的配音嘛，是吧？ 嗯嗯嗯。 啊， 他嗓音有点哑，学不来。 我觉得还是那个那个小白脸演的，还有那个，当然干粮演的很好。 没有，我觉得干粮就我还是没 演的像个馒头一样，这干粮 演成了干粮。 没有，其实我一直在找干娘的那种感觉。 对，你进来，你进来晚了。 对，我很难，就一开始那一句话没找到。 他上来其实就是那种，他不是颐指气使， 明白， 对， 就暗扁了。 对对对对对。 对，还是没有。 穿的真好，但是你什么时候能给干娘？ 他其实当一进来他就开始要东西了。 对， 是带着目的来的。 对 对对。 而且我的犹疑之处在于，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老一点。就虽然这个名字她是干娘，但是我总觉得这个 稍微成熟变 成，对，她刘婆的年纪并不是一个母亲那么大的岁数，一个老母亲的岁数。 娘半老了， 对， 我感觉有点难 了。咱们有空再来拆解这个细节。时间到了哈，感谢卢一，感谢田宇，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27《生存生饭》今晚游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6:45咱们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于浩， 我是徐冉，明儿见，拜拜。